Hello， 啊，又翻嚟次文化 第二节， 第二节。咁我哋头先讲到纹身嘅族群啊嘛，系咪？澳洲嗰边 系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可以 show 一 show 翻之前我 show 俾阿， 即系你去澳洲嗰度咧，咁佢哋就婉拒咗你， 就系因为呢张。 咁嗱，呢个就系话你最初我想揾翻你最早啊， 系啊， 最早 讲翻第一， 因为头先讲到自己又话中意设计又成啊， 就攞咗啲咩去俾 Gabby 睇咧？ 呢个幼稚园你画嗰阵时，你幼稚园第一张画系嘛？ 如果佢 Gabby 真系个好人，如果系啊，真系真系 即系冇兜巴扯你嘅算 哦。我以为你真系 唔系，就揾翻吓，揾翻个系类似呢类， 嗯， 呢类比较 Gothic 嘅嘢。 咁我想问一下，头先嗰张系边个画嘅咧？ 都系我画嘅， 都系你画嘅，但系你画俾啲侄女， 两个风格嘅，好极端， 系 系啦。 第一个风格就是小樱桃小丸子嗰啲， 系啦系啦 ，OK， 系 啦。之前嗰张都正喎，即系如果有啲意思或者乜嘢嘅时候，即系 不过小朋友纹， 系啊，即系你个 唔系有细有嘅，有啲家长纹嗰啲小朋友啲画喺个身度，即系 细 个可能学识画画，画妈咪。第一个妈咪 系啦，跟住就攞咗嚟， 即系一个人生嘅其中一个记录。 嗯， 其实 系啊， 我女画嘅我第一次， 因为嗰啲画通常都会唔见咗。 系系 啦，你当佢你个女第一次识画画，你就攞住嗰张纹身先。画 我的妈妈嗰啲啊嘛， 系 我的爸爸。 其实真系 warm， 即系唔知边个谂呢条桥先。 唔系 warm， 再癫啲系直接就有啲纹身师俾支枪俾个僆仔，求其乱吉啊嘛。 系啊系啊， 哇， 系啊，因为嗰啲都系一种记忆啊，即系一种系啦， 系真正嘅烙印。 哇，但系你。但系讲紧个僆仔唔识用力噶嘛，可以跟好 难 好 难。因为系你个仔嘛， 系啊， 我可以转翻啊啊， 唔系嗰啲阿力肉，唔该晒， 唔该， 咪继续讲咯， 继续讲啦，冇所谓， 都 OK 嘅， 而家咁样都好靓嘅画面。 呢个系咩风格？黑暗风格啦，系嘛？即系之前 咩 讲 嘅？佢简叫啊，黑暗 Gothic 或者 Metal 咯，系啊，主要系一啲乐队成员。咁之后可以讲有其中一个好中意。近期成名嘅 artist 都系走呢、這个啊， 咁不如我 叫 Bob， 阿 Bob 啊， 系啊， 唔系嗰个阿 Bob 啊， 系一个 鬼佬嚟嘅 ，Hungary 嘅人嚟，肯格里人嚟嘅，咁佢系之前系帮啲乐队画，咁其实我都有开咗佢嘅作品喺度，不妨大家睇下。咁而家已经终极上咗神台啦，咁而家 book 到2020或者2019，咁點解會咁犀利呢？ 佢咁受歡迎， 係啦。咁佢以前係幫啲樂隊畫CD 封面嘅，就專畫啲黑暗嘅 illustration。咁其實跟住就儲咗啲好勁嘅品牌，即係 Metallica 做過，一啲好多 death metal 嘅樂隊嘅封面佢都做過。咁就好順理成章咁有地方邀請佢，不如你試下紋身啦。其實你呢樣黑暗嘅黑暗 就好適合， 即係佢係本來畫嘅啫，但係畫 畫喺紙度 紋啦，你紋啦咁樣就 即係俾人睇中咗咁樣， 即係俾人招入行。 好羞辱嘅就係其實連枝同我一樣嘅， 嗯， 係啊，佢開始唔爭得遠咯，即係 個收入係對佢， 可能 係 爭 佢 爭幾個月， 你覺得 爭幾個月嘅啫，即係大家開始嘅時候係啦。咁而家佢做埋自己 fashion band 啦，咁點解 fashion band 又推得咁好呢？因為有明星幫佢，即係嗰啲 rock band， 你幫我畫 CD cover 畫得幾好啊，你 fashion band 我都唔介意幫你做下廣告或者有呢個 connection。 有啲酸味喎、啊。你而家 冇嘅 铺头， 冇嘅，纯粹系阴劲。 你隔篱都系呢个导演嚟噶嘛，系咪？以后都可以好似呢种模式咁样 吓。唔会啦，我谂港产片 即系翻浪 吓，或者系得一两套可以 carry 到呢一种 嘅风格嘛。 哇，你知香港观众啦， 佢 睇咩睇咩， 佢可以用另外一个风格去另外帮佢 sell 啊嘛。 咁咪即系毁灭咗佢。讲真，纹身师应该就有个态度噶嘛。我想知道你个态度嘅纹身师喺澳洲嗰度就再经历过一啲咩嘅惨痛经历咧？ 分派，你入唔到嗰个佢嘅社群啊嘛，好似系嘛？ 其实你亚洲人喺澳洲咧，就真系难入白人嘅社群， 嗯， 因为老实而家老实都讲，澳洲种族歧视都严重， 系 咁我又讲种族歧视，咁我最严重嘅讲一个啦，算啦， 嗯， 就喺 city 咧就俾人擒抱你啊， 吓 过马路嘅时候，系啊， 话你乱过马路 ，Chinese fuck 就撞你噶啦， 撞你出去啊， 撞你系啊，过马路咁样，咁我冇所谓嘅， 死人死人噶， 因为当年。 我就好健康嘅，六点会起身举重，啱啱举完重，个马仲好实，咁就系其实系我佢冇、我弹开佢嘅，系啊，咁 跟住即系佢撞你，跟住佢自己弹翻开，哇， 系啊，而家冇噶啦，以前系六点起身， 好扬我国威， 多谢 啊，我哋 不输 错， 大中华交最中意听呢啲故事， 不失败、 大错扬人， 系啊， 唔系咁，其实我同我同学仔嘅，因为我最 friend 个同学仔，因为佢老婆香港人嚟嘅，系啊，佢自己系英国嘅医疗兵。就当兵嘅、当年咁系啦，咁佢又帮我 同声同气 系啦，咁佢又帮我啦，咁当然佢老婆系香港人啊嘛，咁佢企我嗰边啊嘛，闹下佢嘛，都冇，其实系其实纯粹唔中意你嘅啫，冇乜 系 啊 ，I am 系啦，系啦 ，I have a good fuck 系啦 ，but I'm a good fuck 系啦 ，you fuck up 系，咁就呢啲咯，咁系啦，大家去外国大师呢啲就要。吞得落咯，真系 哦，哇！真系佢会认为你哋华人或者系 第一等啊嘛， 唔系，我咧你哋 二来而家赚晒佢啲钱啊， 哦， 澳洲 即系唔系因为觉得 中国买咗 呢样嘢，其实你哋都唔啱啦，你哋 本土派 黄皮肤嘅人，你哋 系啊， 你识唔识呢啲嘢噶？你哋唔好扮啦，可能因为都系有好多咧富二代啊，有钱嗰啲过咗去咧， 系啊， 佢哋好嚣张，又 当然啦， 影响到啲正常人， 即系你哋贪玩啫，走开啦，我哋呢啲系真系嘅。 讲翻我哋业务。我哋门口有闭路电视噶嘛？啲僆仔成日揸啲法拉利嚟，咦？呢个老板见到，诶，呢个僆仔可能要收贵少少喎。 哦，呢个实惠噶。 系啊，唔系，喂，二来咧，我学到一个中国文化就系你收贵，佢系睇得起佢，而个客人都明白噶。 佢 即系你收到我咁平，系咪睇我唔起？ 佢觉得开心嘅。 系 系啦， 系一个，即系大 哇 国情 界啊， 国情啊， 系 冇错， 系就。 崛起啊！大 哥，咁就劇透咗我入咗边一派。咁其实我初头系之后拜师成功咧，系一间上海铺头嚟嘅，喺墨尔本开呢个分店。 上海 啊，错唔系上海，对唔住，师傅 系 喺北京， 北京系 哦，北京 的店 哦，就系佢北京师傅 墨尔本 嚟到哦， 系啦，咁就喂。喺墨尔本咁拍摄之后有机会再讲啦，我第一站其实系拍摄嘅，咁但系实在太多嘢啦，咁我 慢慢啦， 成功就去到慢慢啊， 唔系你真系慢慢， 慢慢之后再讲，真系 OK。 我想知你入咗华人帮， 系啦，咁其实华人帮其实都系嗰句要靓女嘅， 系 你唔靓女咧都要搵铺头，因为其实 靓女 墨尔本。你自己靓唔靓女？墨尔本有几个、自己文嘅系好吃得开嘅，系台湾人嚟嘅。咁得闲 po 下啲 IG 字。 咁点解你系男仔又入？ 你呢个系咪即系好似人哋而家 TVB 新闻主播一样？佢希望你次次正正嘅话， 外形一定要正。 系啦，咁我嘅客亦都容易吸引佢哋，即系因为 当然 Tattoo Girl 系一样 人铺头。我老细之前成日喺度揾，就系想揾件摆喺度嘅，好睇， 系 唔使好技术嘅，摆喺度睇就紧要。 即系人哋行过望到， 揸招牌， 吉祥物啊！即系你出啲咩展啊，影边个啊？咁可能后边我就咁样嗰啲啦。咁佢前面嘅大大个低胸咁样，都系华人有呢啲嘢咯。咁外国就比较少嘅， 外国就崇尚实力多啲嘅，系咪？ 多啲咯，可以话系，唔系。佢都鍾意靚女，有邊個唔鍾意靚女，但佢好分得清佢係想一個靚嘅紋身，唔係靚女幫佢紋身。你就要知道你自己， 因為已經有一啲 要啲乜嘢 紋身 model 嘅，其實好多好正。一陣我哋 咁你要 可以 show 俾你， 你要滿足嗰一方面嘅慾望，可能嚟睇嗰啲紋身 model 已經夠啦。咁你睇住嗰啲紋身 model， 我幫你紋咁咪得咯， 係 咪？ 係 咁就大快人心啦，滿足曬你。 咁最後你嘅老闆Beijing 點解會點解會俾你入咧？ 係啦， 其實係缺人，同埋我其實係。我決定咗一樣嘢，我一定會做到嘅，所以就俾佢 你感動咗， 感受到我呢樣嘢，嗰個決心係啦，所以喺嗰度做啦。咁其實就可以講翻同埋要俾錢嘅做學徒，我嗰個咁當然各門各派有啲就俾錢，有啲唔俾錢啦。咁其實我想講翻，即係而家可能有人聽緊都想學啦，或者自己想做。咁其實你入去一間紋身鋪頭係學乜嘢嘅咧？咁其實你師傅忙啦，一來二來即係我講中國人啊，有地位， 未必下下教你。你买嘅系买啲咩？即系我俾钱啊！我咁辛苦喺农场同埋厨房储咗嚟嗰嚿钱，系买储到咩咧？系喺一个民生环境，你要了解呢样嘢系点样营运，同埋系一个学一个过程。所有功夫，即系譬如你包呢部，你做卫生，你系包呢个机先啦，点样？你系睇个程序咯。其实冇人教你噶，你俾咗钱都系你不断。 尽量 吸收，睇下学到几多。 你觉得嗰度有冇少少唔开心？即系你本来去咗一个西方嘅环境，但我又 走翻去 一个中国人嘅经 系咯，又 中国人经营嘅地方 系 啦，即系 冇。因为你觉得 零 看尽咗西人嘅丑陋啊，都系我哋自己人好。 之前经历过嘅，唔系呢样你呢句讲得啱，因为。佢哋始终都系觉得你自己人， 嗯、 因为佢要我其中一个原因都系， 嗯， 即系大家都系黄皮肤， 同声同气啲， 中国人 有啲 系啦， 和田你 系啦， 嗰、那个好嘅 系啦，好， 我是大哥， 咁就开始咗喺 嘅生活啦， 华人纹身店学嘢嘅生活。 咁嚟得最多嘅系咩客咧？其实 佢都系做翻自己 嘅 富二代客。 哦，即系都系中国人客多嘅，其实 系， 好、 哦、 一向 Chinatown 嗰种 华 人糖水滚糖鱼， 冇错 冇 错。 所以我哋好多时有好多过去留学又好，做嘢又好嘅一啲 friend 啊，佢都话喂，其实有好多人系唔行出个唐人街噶嘛， 吓、 啊，其实就话 唔需要行出去嘅，其实你唔使识英文嘅， 系咯，我就系话 广东话系有用。 我就 系 话，其实 唐人街都系讲广东话。 成件事你去到外国做乜 Q 啫？你又唔系去，你又唔行出唐人街做乜鬼嘢？ 苏 州 华人嗰种渗透力有几强？侵蚀到边个程度？ 唉，好难噶，你可能行出去又两，即系嗰个状态就系你有自己本事。如果唔系个， 我可以答你头先个问题，答得更好就系因为我经历咗农场一役。 嗯， 因为农场都系佢都系分你嘅人种噶。 系， 你亚洲人系偏去同台湾人。或者其他黃 皮膚的，你嗰啲係 working holiday 嗰陣時嘅年輕人好多咧，就去嗰度揾到嘅工咧，就喺農場啦， 係啦嘅 採摘啊嗰啲咁嘅嘢 嘅係啦，採摘嘅分組方法都係用嚟膚色分嘅，冇辦法嘅，因為白人組咁咪係窮啲嘅歐洲國家咯，意大利啊、法國咁樣，跟住就黑人組啦，就叫一個叫所羅門群島，咁係一啲澳洲附近 膚色啦，即係其實用膚色去分人 啊。 而佢嗰個目的 趣聞，因為黑媽媽嘅時候見佢哋唔到，好犀利，可以忍者咁、哦。因為喺個農場嘅環境係真係忍者嚟，佢唔張開嘅手，佢一係笑，一係張開嘅手。如果唔係咧， 就忍 者啊，係比火影更適合做忍者咧，真係 絕。 咁介紹下啦 ，Dino 咧，其實過到去澳洲嗰邊咧，因為水腳嘅問題啦，其實就係一路喺澳洲打工，一路拜師。 唔係，同埋都有關嘅，因為第一年係失敗嘛，我哋講第一年係揾唔到，我需要延長個時間，有咩方法延長咧？因為 做嘢啦， 俾錢買啦，咁可以櫃桶底俾錢買時間嘅。 嗯， 但未必一定得。咁最實的咧就係去一個認可嘅農場度做，三個月。就可以延長一年， 咁佢就即係農場就會向政府申請，誒、哎、呢、這個我員工咁樣， 唔係㗎，唔會幫你申請埋咁爽，俾張紙嚟，掉張紙俾你嘅。 我掉張紙，跟住你就揸住張紙 半黑工啦，即係。 唔係呢個係 呢個正常，正常， 正 常， 呢、這個正常。 如果黑工就唔會有張紙俾佢遞上去申請， 都可以半，即係但你係黑工待遇喎，我覺得係。 咁啊，咁呢、這個 我做過黑工，真係唔係係白工待遇。 哦。优等 系啦， 哎呀， 黑工待遇系 更加 系黑工待遇， 哇！ 即嗰啲 睇你背脊嗰啲鞭痕先， 系冇噶， 即啲黑窑嗰啲， 我要忍唔住我睇一次《中华英雄》啊，我觉得 系 内心嘅激动， 系 咁你又 因为我又黑，啊、即系呢个纹身节目啦，唔讲咁多啦，但我黑工跳白工嘅。所以黑工嘅待遇我親身， 我以為你講黑工，其實佢哋用嗰啲鉛筆去紋㗎，跟住我喺嗰度學識咗紋身嘅真係， 係啦， 好似中華英雄、華英雄一樣， 鉛筆咁樣先 係啊， 真係唔 係。咁你喺農場嗰度經歷咗之後，即係終於發覺華人嘅族群嘅 唔係首先呢樣嘢，我係不能夠不承認佢嗰個安全性係。即係當大家呼，即係人個 primal 個本性，你個動物性，真係梗係同自己一樣嘅，動物 喺 埋一齊噶啦，係咯，嗰樣嘢咯，咁於是就係玩鋪頭， 咁就師傅就開始用呢、這個 学嘢啦。反而我想跳咧，就系话，其实系咪纹身师系冇一个专业资格嘅？其实冇， 即系冇。 某啲州份有，Victoria 我哋而家讲喺 Melbourne 啦 ，Victoria 冇，凯恩斯有 ，Cairns 有。 系啦，咁呢个真系外国，香港其实纹身师系唔需要注册或者 要商业登记，但系冇一个特定嘅 要求 制度咁样。 佢始终未到去医疗， 未去到去呢样嘢，系有就麻烦噶啦。因为韩国你所有碰刀嘅嘢都系医生嚟， 咁你韩国 其实你正式要做嘅话系要医生牌，其实我哋都系做紧外科手术， 系啦。 因为 皮肤矫形、 卫生啊，同埋 arguably 即系硬拗嘅，我哋落手要做准个医生，其实 系啊， 唔系话侮辱医生，系要准个系要系啦，因为冇医生佢把刀切歪少少，你可能个康复都冇。 哦，咁即系暂时纹身仲喺呢个阶段，所以咧亦都冇咩话专门学校啦。所以就大家都系上去武馆，其实都用武馆咁嘅思维去学。 所以其实系有危险性嘅。讲到最后啊， 都系噶， 系啊， 机缘问题。 系， 咁你学咗几耐喺嗰间嘢？ 学到走为止，学咗一年。系啊，咁就 同唔同其他拜师咁，即系譬如嗰间武馆、铁打馆咁样。喂，其实扫地啊、煮饭啊， 当然啦， 都系要做晒嘅。 Of course， 当然，当然。 即系你俾埋钱，其实去拜师，我俾埋钱，跟住喺嗰度咧煮饭、洗衫， 但系佢又唔会嗰啲，走开你啲衫。 但系佢中国霸气嘅，每晚食饭一定要叫到你，即系出去唐人街食啊，要食到你食唔晒咁样嘅，三餐系包嘅。你跟住阿带咧，你就一定有得食嘅。 哇，正喎！ 系辣咗啲啫，我唔中意食辣嘢。你知北京人嘅口味，不好吃啊，就系咯，中意食辣啦。 但系即系师傅啊，其他师傅闻嗰阵时，你可以 喺边望望，其实你就系买呢样嘢咯。系啊。 咁有冇其他师兄啊？嗰啲勾心斗角啊，嗰啲武馆嗰啲？ 我就好彩，我就系识到一个好好嘅师兄咯。佢系台湾人嚟嘅。咁其实大家都揾紧纹身铺头，佢又开始咗纹一两年噶啦。系啦，咁其实佢二来啊，点识嘅咧？啊，好 OK， 农场识到啲人，跟住农场啲人去 city 咧，就要介绍你分地方住啦，就 share house 啊 ，share house 里边。其中一个台湾人的朋友就是他啦，就是我这个师兄啦。咁搵咗地方住嘅，咁其实因为个个都唔想搞嗰笪地方个租金个 list，即系大家唔想做房东。咁最后其实我做咗房东嘅， 系 咁我做得房东，咁梗系我搵啲我中意嘅人嚟同我住啦，系咪先？系啦， 就好多女啦，跟住就成。 唔系，嗰个地方住系好危险嘅， 系啦， 唔推荐。 嗰个地方系使用嘅啫， 系啦，咁就跟住就系咯，就同系， 但系佢系你师兄喎。即系佢反而 佢已经入咗噶咯，系嘛？ 唔系，因为我点解叫佢师兄，因为佢纹身嘅路途比我长，佢开始咗纹先嚟 working holiday， 系啦，咁就 即系大艺头， 同埋其实学喺佢身上学嘅嘢仲多，因为佢系一个好难得嘅环境，就系因为你好多师傅都唔肯讨论一啲自己做得唔好，唔系，始终个个人都有个 ego 喺度，即系你冇理由。行埋，师傅，我觉得呢条线咩啊？做咩你咩呢条线啊？我系师傅嚟嘅，咁样即系通常都有，咪人系有呢啲本性嘅，你明唔明白？就好难得有一个人你 真系咁沟通到，开 心见成，你同佢讲嘅时候，佢又冇，即系佢可以 沟通，可以， 佢唔会用人嗰个情绪嚟对待你。真係好少有，難得係呢樣嘢咯。 即係你係烈風嘅話，佢就係秦霜啦。 係 啦，啊，呢個比喻 OK 啊， 係嘛？咁紅霸就喂做咩啊？我拳掌台三絕，你係咪有意見？ 係 師傅係咁講㗎啦。不過我覺得啊 咁好啲添。 你嘅風塵腿伸得唔錯啊，咁樣 好 OK 好。 同埋构图上佢都俾到好多意见，因为我哋成日倾，因为佢都系 old school 风格嘅。咁其实而家可以讲， 即系打开天窗。 咁我就系行两个风格嘅，我行 old school 风格啦，同埋呢个黑暗风格。咁佢系都系好钟情于 old school 风格嘅。咁我哋得闲，即系基本上24小时都喺间铺度，除咗翻去瞓觉之外，就 系咁做啲设计啊，系咁倾点先系一个好嘅纹身。 嗯， 系啊。 喂，好啦，咁我哋下一集要继续讲，仲讲唔讲？在澳洲那边， 因为佢 讲学成，讲开始做， 学咗就真系知道纹身嘅唔同嘅派别同埋嘅图案噶咯。 好啊，我哋、啊、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